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係咁多講唔講得曬啊？ 一個鐘頭就啱啱好啦。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 聯絡明天，請給我最艱辛挑戰，明白成功不必要贏在起跑線。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上又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呢阿奥喺节目之前呢先同大家讲下呢一个活动啊，就是、第五届嘅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嘅颁奖礼啦。早前呢就喺香港同埋澳门呢两地同步举行啊。今年呢一共有126位嘅青年企业家获奖啦。咁啊从事业务呢包括数字经济啊、绿色经济啦、人工智慧等等㗎。咁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喺会场入边咧，就透过视频致辞嘅时候表示啦，上个月咧，中共20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啊，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啦，推动中国式嘅现代化，作出重要决定啦。其中提出咧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嘅工作啊，喺国家大力支持之下咧，香港会继续善用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嘅地位啊，推动湾区嘅建设啦，为到香港嘅社会各界咧，特别系年轻人开拓咧发展新空间，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咁样话。OK， 咁啊，听完之后，希望咧咁多位啊香港嘅青年企业家咧都做好自己嘅本分啦，发挥创意啦，咁啊。令到咧成个大湾区咧都系生气勃勃嘅，咁啊特区咧亦都会继续支持咧香港嘅年轻人啊创业创新嘅精神啦，佢鼓励咧更加多咧有志向嘅创业家咧喺湾区入边打拼，因为咧喺湾区入边咧无论资源咧亦都系比较多，空间亦都系比较多啦，人才亦都系相对比较多嘅，咁大家可以善用唔同嘅部件咧。发挥自己的创意，希望这些创意结合科技为湾区带来更加多的贡献。听完之后大家应该都可以想一想，特别是年轻人踏入九月了，很多朋友都会将九月先是一年的开始，为什么？因为九月的时候就开学礼，每个学期一开的时候，通常作为一位中学生或者小学生，你一定会定立一些目标的。主持人阿歐咧，就係通常九月嘅時候就會 set up 一啲目標，愛嚟奔跑啊，愛嚟追逐咁樣嘅。咁希望你咧都透過開學日啦，咁自己咧都嘗試啊諗下究竟有乜嘢咧產業鏈係可以試下去投入其中嘅。OK， 咁啊聽只歌，轉個頭翻嚟啦，灣區生活一小時咧，今日。阿奥请你一位咧医生朋友同我哋分享一下喺湾区入边咧一啲医疗嘅事项啦，以至咧点样用一啲政府嘅医疗券啦，咁啊都有咧少少去陈述翻嘅。咁啊，听完歌转个头咧，请呢位医生朋友同我哋分享多啲啦。 想再努力，拿来出气袋。 放手吧，沿大河看水光透，小气包装满一顿爱。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啊，请嚟咗咧香港专业人士协会嘅常务理事啦，任俊贤医生嘅，任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 哎呀，同你倾下偈先。咁啊，我自己都好惊自己咧啲皮肤唔好喎，咁样。但系除咗讲皮肤之外咧，我想同你跟进一件事啊，吓咁啊，就系依家咧，譬如大湾区啦，都容许长者们去喺指定嘅三四间嘅医院嗰度咧吓使用医疗券啦。咁啊，睇到呢个计划会一步一步慢慢再扩展啦，即系有啲 clinic 嘅嘢啦，有啲系body check 嘅嘢啦。你哋作为医疗界别或者医护界别，你哋去点样诠释看呢一件事情咧？咁样咧，嗯， 咁点样睇都系件好事啦。因为随住我哋香港同大湾区融合啦，系咪？咁啊，其实系越嚟越多港人咧会喺大湾区生活嘅。 系 咁冇理由我哋要嗰啲香港人，然后要睇医生，尤其是啲长者啦，或者长期病患者啦，要山长水远要落翻嚟香港，又要排队睇医生。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德政嚟嘅。咁啊，可以佢哋用到我哋香港政府俾佢嘅福利，就系一个长者啊，或者嗰啲医疗券咧，然后喺大湾区嘅一啲嘅医疗嘅点度咧，可以使用翻。咁啊，方便翻佢哋喺嗰個地方生活嘅地方就醫，而唔使嚟翻香港咯。 嗯，任醫生啊，其實咧，我自己身邊有除咗你之外，好多醫護界別咧，或者醫生朋友咧，都慢慢同灣區嘅城市接軌啦，互聯互通啊，咁樣。譬如眼科方面，咁啊，林醫生已經係唔好話早著先機啦，即係好早已經 set up 一個 office 啦，咁樣。咁啊，亦都有中大啦，即係深圳同啲大學啊、醫院啦，有啲新嘅一啲部件進行之中啦。你會唔會考察方面都翻到去，譬如喺廣州啊、喺深圳啊，以至喺其他灣區嘅城市，都有啲點點滴滴嘅一啲交流，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噶？ 咁其實唔使講咁遠啦，我哋嘅局長其實之前基本上都係呢個阿盧寵茂醫生，佢都係一個深圳醫院嘅院長嚟啦嚇。咁所以基本上佢喺呢個推動我哋香港同埋呢個大灣區嘅醫療嘅融合咧，係不遺餘力啦，同埋佢應該比我哋任何一個醫生更加清楚 更了解 啊，係嘛？係啦，冇人清楚得過佢，因為佢真係喺入邊做過嘛。咁我自己嘅考察就係、是。在那個未有那麼COVID 之前，我們還是經常掛在嘴上，就是 SIPA。咁 SIPA 其實都已經佢都仲 run 緊嘅。其實 under 一個 SIPA 係咩咧？就係可能即係佢哋一啲嘅國內嘅醫療中心咧，或者醫療嘅機構咧，佢可以發一啲嘅醫療執照啦嚇。因為其實我哋要去國內執業嘅話咧，如果一個正常嘅途徑係我哋即係要考佢哋嘅試啦，然後做佢哋嘅一啲嘅實習醫生啊之類處理，好似外地嚟我哋香港執業一樣嘅啫，係啦。咁但係 under SIPA 嘅話，其實 under 一個專業人士嘅 SIPA 嘅話咧，咁佢哋如果譬如一國內一間醫院，咁佢又認可我嘅資格嘅話咧，我係可以透過同呢個衛健委申請，佢可以俾一個臨時嘅一個叫做執業嘅牌照喺指定嘅一個大灣區嘅醫院啊、中心啊，去到執業係啦。咁然後嗰個可能係個牌照冇記錯係兩年定三年就去再 review 咁樣咯。咁其實 under 依個 SIPA 其實而家仲係 run 緊嘅，仍然都係咁樣去進行緊嘅，係啦。咁只不過喺有陣時就可能冇咁多嘅醫生上去啦，亦都國內亦都唔係咁熟悉呢個流程啦。可能你要走個流程要好耐，你知好多時。 咁但係當你一有兩邊嘅我哋嘅政府同埋國內嘅衛健委去推動嘅時候，呢件事就會行得快好多， 可以做到個互聯互通咯。尤其是近呢一兩年就好明顯，即係無論係任何媒體嘅報導啦，以至喺個醫療嗰個聯通咧，或者個聯動咧，就好明顯係一個大躍進嚟嘅。係啊，咁啊我估即係醫護或者醫療界別嘅香港嘅醫生朋友就更加去了解咯，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學習啊，用呢一個字眼。 我哋要做一啲嘅我哋嘅研究或者 project 嘅話咧，我哋其實喺香港咧就要好多嘅關卡嘅，因為嗰、那個我哋嗰、那個因為有我哋一個私隱嘅 privacy 咧，就算你同一個人嘅資料，其實你可能入境處同依個醫管局係唔通嘅喎。咁你又可能你要去到又要攞重新要攞你嘅資料，咁國內唔係嘅，你知佢哋係好融合噶嘛，咁所以咧國內好多時佢哋做一啲嘅 study 或者 project 嘅話咧，會比我哋香港優先嘅， 特別係啲數據採納 啦，係啦，尤其是啱啱又講科技嗰樣嘢啦，咁我記得前幾年我亦都幫過一啲機構做一啲嘅 AI 嘅同埋 big data 嘅 project， 佢係講緊係做一啲嘅類似點樣用呢個 AI 或 big data 咧去做一個幫助增加呢、這個試管嬰兒嘅受孕率，係啦。咁第一樣嘢就係佢哋係好齊全啊，去攞一啲嘅 data。第二就係話，因為國內就係有咩多啊，就係人多，所以佢病人都多，案例亦都好多。咁變咗咧，喺做任何呢啲嘅我哋醫學嘅 study 咧，係好優先嘅，因為你個sample size 唔夠大，你根本嗰個 paper 都個重要性就好低， 係非常認同啊！醫生你講到呢一 咁，所以佢國內一做呢啲一個喺一間普通間間醫院做，佢哋已經夠曬人數啦，可能一萬幾千啦。咁我哋香港可能好辛苦先接到個一百幾十個出嚟，咁所以變咗佢哋嘅病患嘅人數咧、病例嘅多啦，係遠勝我哋香港。咁嗰陣時就係國內嘅人，反而好多時就會嚟我哋香港，因為我哋香港好多時嘅醫療嘅技術啊、設備啊、明星。某啲地方會可能好過國內，咁但係而家你見到調翻轉啦，而家嗰陣時國內嘅人嚟香港旅遊，而家地方我哋香港人上國內噶嘛，所以變咗我哋係而家你見到個趨勢係我哋點樣用同佢哋國內合作去用到佢哋嘅優勢，佢哋嘅優勢先我講啦，就係、是、病患多嗰、那個病例多，同埋咧佢設施好好，佢哋有一啲嘅設施係我哋香港冇嘅。系啦，同埋头先你讲啦，佢哋可以做好多嗰啲嘅身体检查。 系， 你谂下我哋香港公立医院身体检查，你可能做个 MRI 电脑扫描，你排好耐。咁但系佢可能深圳可能基本上唔使点排到。 系啊，同埋一个价钱相对即系相宜啲啦。因为我哋成长嘅过程之中，通常做 body check， 你话想平啲，可能一谂泰国啊咁样啦。咁但系我估依家好多时候你做 body check， 你都会翻到去内地嗰度做，因为相对平啲。另外牙齿啦，即系呢一样就好明显噶啦。呢一样 我有个例子啊，我係例子，真人經歷啦，就係、是、一 個主持人啦，佢星期六幾個月前撲親整親個門牙，跟住突然間好緊急問我，喂任醫生，你識咁多牙醫啊，你可唔可以揾我揾幫啊？我要出鏡喎、啊、咁樣，我話喂星期六下晝冇牙醫開嘅喎，星期日就更加唔使諗啦，係咪？跟住佢好焦慮，然後佢嗰日somehow係聯絡到國內一個牙齒中心，佢即晚唔知嗰日定系星期日就已經上咗去整完，星期日翻咗嚟，仲開緊工啦。 係即係咯，即係又係一主持人咧開始講嘅啲 clinic 嘅，依家內地真係做得好出色啦。 佢哋好似講緊嗰個中心係24小時添。 係啊， 咁你諗下香港我都未記憶中係應該都係冇一個24小時嘅牙科診所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個真係有優勢喺當中咯。嗱、不如咁，我哋聽隻歌啊，轉頭翻嚟咧，新聞過後，灣區生活一小時咧，歐繼續請嚟咧，任俊賢醫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喺你嘅專業範疇啦。咁啊，喺翻到去內地大灣區啊，你嘅考察嘅 study 係點咧？又調翻轉頭就係、是、究竟啊，我哋個擴展潛力，我哋香港嘅喺你嘅部件嘅醫護界別啊，翻到去灣區入邊有啲咩版圖可以大展拳腳咧？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轉個頭翻嚟再傾過啊，好嗎？ 天一光一起身，肚餓了氣未接，也讓手機先起身。赶紧背景深， 人拒绝缺陷。若你这刻未细看，我现场直播未完。若你赞好未有爱，我又限时动态。逐格照片为你放，你暂时未回应我，而我每天只想跟你讲。Tell me you love me。乱拍与自拍，你话看得见。穿梭好去处，我为你推荐。为怕你每秒我就变心得记住。自拍变合拍，你被我感染。只想拉近你，这习惯不变。来吧，随便放闪，天天也在试。等天光早发翻。接受我，拒绝我，记录我忐忑循环。这世界这困困，你用了我视野，一一饱览。若你这刻未细看， 我现场直播未完。 若你赞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系检视已经推行近两年嘅高才通政策，目前未有最后结论。但系整体嚟讲，高才通效益非常好，可以配合三中全会打造人才集聚高地。孙玉涵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政府之前估计高才通会为本港经济带来 1.2% 的贡献，涉及340亿港元，非常巨大。被问到预料会续签的高才通多不多，他说明年年初会有第一批续签的人才，强调当局会严格按规定审批，包括要有工作或者自己创业，以显示有实质业务。另外，已经来香港的50000多个高才通当中，90%来自内地。被问到是否不够国际化，孙玉涵说不应该只是看国籍，最重要是有顶尖知识和国际眼界。又说即使相当多人来自内地，但是当中最多是在美国毕业，他们都是国际人才。正随同巴黎奥运内地建议代表团访港的双杠王周敬源说，三年前东京奥运之后离港的时候，疫情仍然未结束，今次感觉香港变得更有活力，不少市民到运动员出席活动的场所，甚至是入住的酒店迎接，感受到他们很热情。内地体坛近年出现不良的饭圈文化，即是过度狂热的粉丝为了支持偶像而作出一些劣质的行为。周敬源说，现在体操界的饭圈乱象相对不算很严重，但是他希望支持者能够聚焦运动员的体育精神，不要只是关注他们的个人喜好或者私人生活。至于奥运之后的发展，周敬源说会先短暂休息，将伤病控制好，无论之后是继续做运动员定是退役，都会为中国体操发展作出贡献。加拿大一个华裔地产女经纪被杀烧尸案，当地警方锁定一个47岁男疑凶，并且以一级谋杀罪发出通缉令。有报道引述警方话，相信疑凶逃到香港。 本港保安局发言人回复查询有没有收到家国一方提出协助的时候说，一直以来特区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和协助之下，以互助互惠原则依法和其他司法管辖区进行执法合作和司法互助，特区政府会一如既往适当处理相关事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环澳路啦去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啦，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快线咧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景村。咁最后提一提你啦，环保署提你噶四电一路计划，依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同埋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买新机嘅时候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久违了的声线，久违了的音乐分享，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相遇。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有音乐，有快乐。 哇，你睇下嗰个人件衫好似铺满金属咁，咁闪嘅。 哇，你睇下嗰个人好似着住啲白骨咁嘅。 救命啊！我哋去咗边啊？ 欢迎嚟到公元三千年。 公元三千年？究竟公元三千年嘅时候啲人会着成点？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8月31号晚8点到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 Nana 麦卓恩、Melissa 周子莹，未来美学 YZK。 2024巴黎殘奧， 巴黎2024， 香港電台同所有運動員打氣。 我是轮椅剑击的汤雅婷， 我是游泳运动员邓伟乐， 我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 希望大家为香港残疾运动员打气，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 港台没有不可能，巴黎残奥 ，RTHK Inspire Spirit in Motion。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 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日继续咧，请嚟任俊贤医生咧，同我哋分享嘅。任医生，早晨。 早晨。 系医生你好啊！星期六嘅早上咧，通常除咗听收音机、开车去做下 gym 啊、打 golf 啊、打下 tennis 之外咧，咁啊，礼拜六日通常你会点样度过咧？会唔会都翻去内地食埋玩或者考察下嘅咧？ 哦，而家都会去啊，同屋企人去食下好嘢，夹下公仔啊咁。 夹下公仔同埋啲大型超市系嘛？ 超大， 都好夸张咁啊！开心 ，OK， 咁啊，任医生同你倾下，不如由医生你嘅角度去观察湾区嘅呢一类叫 clinic 嘅嘢，或者叫做医美嘅嘢个扩展力度啊，或者个南海市场究竟个扩展系点样啊？好嘛， 我谂嗱喺近时冇咁融合嘅时候咧，就好多国内嘅朋友就慕名嚟香港嚟做好多医美嘅项目，咁所以就令到我哋香港嘅。特別係醫美嘅界，即係嘅好蓬勃啦咁樣。但係你要發覺而家隨住國內佢哋嘅技術進步啦，佢哋嘅硬件啊，嗰啲醫院啊中心，你見到哇一嚟都幾萬尺啦，咁然後亦都進入咗好多啲嘅入口嘅儀器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醫美本身嘅水平都高咗好多。咁調翻轉而家國內嘅朋友，佢哋就未必話會即係好山長水遠嚟香港啦。佢哋就索性喺嗰個大灣區附近咧，佢哋有啲好啲好先進嘅醫美中心度做啦。 係。 咁調翻轉啦，咁佢哋都可能會聘請我哋一啲嘅香港嘅比較專業啊，或者有技術嘅醫生上去幫手。 係，或者做 consult 啊，或者講下講座。我估你呢啲做好多啦，任醫生，即係教講。交流下啦，交流下啦，用呢个字眼应该妥帖啲啦。 讲会有好多啦，已经之前都有好多就系请我哋嘅医生上去讲书啦吓、可能而家 under 咗个 SIPA 嘅时候咧，咁好多医生甚至喺上边可以执业啦，唔一定系医美嘅，甚至系普通嘅医疗。甚至乎啲外科都可以喺上面执业，而你见到个趋势系越嚟越多。系啦，咁我啱啱大概 get 到嗰個資料，應該都有數百個醫生係已經有一個國內執業嘅牌照，包括係一啲主要係啲外科醫生為主先嘅，例如啲泌尿科啊，我甚至認識一個腦外科醫生啊，佢都差唔多個個禮拜會上去幫手睇病人或者做手術啦。咁醫美都會有啦，咁但係相對地啲外科佢哋嘅需求會大啲，係啦，因為其實你個外科醫生佢可以直接參與嗰個手術，咁同埋。亦都未必需要話即係長時間啊嘛，你做手術先過去啫，咁你做手術你就可以唔使喺嗰度噶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你見到個趨勢係咁樣嘅，就近時就係國內嘅病人嚟香港，而家咧就係香港嘅醫生上去帶幫手， 所以我就係想真係請翻專業嘅醫生嚟去講下個趨勢究竟係點咧，因為點解咧嗱幾樣嘢都係環環緊扣嘅，當你見到咧我哋啲十優狀元咧就個個都會係做醫生噶嘛。即系入去即系医学院啊，咁样都系好正常噶，咁样 OK。咁佢哋成为咗医生之后，佢嘅出路系咩咧？又调翻转，即系过去因为 Covid 嘅缘故，都好多后生仔涌入咗医疗界别或者医护行列。咁医护行列或者医护界别，香港又缺人，咁内地又可唔可以叫做维生咧？以至就系内地又可唔可以大展拳脚咧？咁样咁，所以透过任医生刚才嘅分享，都真系见到有个潜力喺当中咯。 我谂第一样嘢咧，其实我哋香港都唔够医生，头先你啱啱先讲啦。咁其实我哋香港就唔系唔够医生嘅，系唔够医生喺呢个公立医院度服务啦。因为私人系充裕嘅，可以咁讲。等于你去睇个私家医生都唔使排队，唔使等啦，唔使话等几个月啦咁样。咁但系公立就要等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即系比较。precise 少少準確啲講就係，我哋缺乏一啲醫生喺一個公立嘅系統入邊服務嘅啫，咁樣。咁調翻轉啦，喺外科個世界度，佢哋就我哋就反而缺乏係病例或者病人。 咁變咗就造就咗頭先我講啦，就係好多嘅香港嘅醫生就我哋可唔可以叫回流咧，去翻去祖國服務貢獻啦，就係幫手喺一啲睇一啲案例，甚至做手術啦咁樣。咁除咗之外，其實亦都可以同個國內嘅醫生去交流啦，因為始終有啲嘅手術啊病例都唔一樣啦。咁係大家都學習啊，互相幫助咁樣啦。 翻到去內地啦，即係特別喺大灣區咧，你去做 visit 或者去交流嘅時候，有冇一兩間醫院你覺得啊入邊都同你想象或者都好 wow 到你或者好 impress 噶啦？ 當然有啦，咁尤其是有幾間新嘅喺南沙啊嗰啲嘅私家醫院。而家頭先我講就係唔單止我哋香港嘅醫生回流啦，甚至乎佢而家啲好靚嘅，我可唔可以叫五星級嘅私家醫院咧？就係唔單止吸引我哋嘅香港醫生喺上邊叫住院幫手啦，甚至乎佢係鼓勵嚇，吸引我哋嘅香港嘅病人喺上邊就醫啦。咁呢啲新式嘅醫院，佢哋就係提供一啲嘅好好嘅住宿啦，係啦，病房好靚啦。咁話到啲嘅儀器最新嘅啦，最緊要就係佢亦都可以做到唔係醫療券啦，就係可以幫你運用你哋香港買嘅保險，喺上邊幫你用埋個保險。 哇！咁呢個好好喎， 係一個我諗係最近都幾大嘅一個突破，係啦。我第一次聽就是、你可以香港買嘅保險，你可以上嚟用嘅喎。已經有幾間嘅香港嘅大嘅保險公司同佢哋呢啲醫院合作㗎啦。 係， 因為你一定 make sure 佢保你去嗰間醫院，你先至可以用㗎嘛。 冇錯， 佢話可以 confirm 可以用到你嘅保險㗎啦。舉個例啦，有一啲譬如腸鏡。香港大概你去一個私家一個診所，可能 at least 都要幾千啦，係咪？佢可以做到個價錢係可能一半，可能兩千蚊已經做到。而譬如一啲大嘅手術，我講一啲嘅可能腸啊、腦啊，我舉個例，可能係即係純粹舉例啫，100万嘅一個手術費，佢大概可以幫你慳到可能兩三成嘅。 哇！ 兩三成。咁有陣時候你哋我哋香港人買嘅保險未必話即係好 CEO plan 啊，咩都包係嘛？你一定係有一個 upper limit 噶嘛。咁可能一超過咗 upper limit， 可能未必喺香港就做到呢啲手術，但係佢國內就可以幫到你咁樣。咁甚至乎你係可以喺香港睇緊你嗰個主診醫生，然後佢可以喺同你一齊喺嗰啲嘅國內嘅大灣區嘅醫院度咧做嗰個手術。 哇！ 你諗下成件事，然後你覆診又唔使翻去，因為嗰、那個係香港醫生嚟噶嘛。 係係。 你覆診又可以去翻香港醫生佢個診所度，喺佢嘅醫療中心度睇翻佢。 係係。 咁純粹就係因為可能一啲嘅好 major 一啲大嘅手術，一啲比較 so call 昂貴嘅手術嚇。咁、你可能一個超出你個保險或者超出你個財政負荷。咁你基本上又可以享受到大灣區佢嘅醫院嘅服務，幫到你咯。 係啊， 佢幫你 cut 咗嗰個 limit 咯。 哇！呢、這個都係重要嘅一個概念啊嚇。咁啊，當然啦，即係詳情，即係就問翻你專業嘅保險顧問啦。咁啊，應該會妥貼地可以答得到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同埋，即係頭先醫生都講咗一個重中之重，就係依家香港啲朋友仔好中意喺內地置業，咁可能喺灣區嗰度直情居住，咁佢哋個生活圈就係嗰、那個。樓盤已經有嗰個叫做物管公司，嗰物管公司其實有旗下嘅醫院嘅，或者佢嘅醫療集團嘅，跟住就互聯互通咯。即係你喺入邊個生活圈入邊有超級市場啦，有嘢食啦，咁有醫院啦，咁喺嗰個都唔係小社區啦。當你個社區入邊有個醫院，可能係一個即係生活圈嘅大社區咁樣咯。我自己嘅睇法係咁啦。 我諗越嚟越嗰個融合係咁樣噶啦。而家講緊可能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似歐盟，一個小嘅歐盟，即係歐盟係點啊？即係你可能係揸住個歐盟證，可能第時我哋有個叫大灣區證，跟住咧你可能去搭車啊、travel 全部係無咗噶啦，唔使話要過關啊，諸如此類噶啦。咁然後享受一啲嘅可能係嗰啲醫療服務啊，亦都係暢通啊。我諗可能係向呢個方向走咯。咁、但係我可能一步一步嚟，暫時就係可能我哋港人可以喺國內睇醫生好方便，然後亦都造就咗國內嘅大灣區嘅人嚟香港睇醫生啦、然後慢慢就可能越嚟越多嘅交流融合啦，咁樣。 我覺得都是好的，即不要一味就是香港人北上消費啊，都要有一些內地的朋友仔落回來香港啊，我們都要拼經濟啊，同埋這個都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即是香港的醫療界別，我覺得都是即是有一 定的专业同埋咧一定嘅叫做有一个高端喺当中嘅，咁所以希望即系业界人士啦，咁听完我访问到我哋都继续努力啊吓，咁啊联动之余，我哋都有我哋嘅生存空间，咁就好啦。多谢晒任医生啦，做我嘉宾啦。咁啊，往后咧我哋关于医疗嘅项目湾湾区时，我又同你互联互通倾下偈，好嘛？ 好，一于咁啊。 好，唔该任医生 ，thank you。 想答应一世，偏错失一时。苍茫的飘雪，不觉铺满青丝，让岁月沉淀。掩盖的苦涩，没有讲，没法讲，再会。若有早伤心，值得伤心，大可天分与地恩，但这种牺牲，无声牺牲，遗憾就是遗憾。祝福有害，离开却是更在乎爱。难道悲哀能将故事重来？别去多一天，就少一天，什么天荒与地老，未见得相进或者被走，难受就是难受。告别为何忠诚诀别，约定为何只可能当面，快乐为何都伤人，留低永未兑现承诺，如这歌，告别为何忠诚诀别，约定为何只可能诀别，快乐为何都伤人，远方的一个旧人，告别原来忠。让情原来只可能放意，快乐原来都伤人，我这么一个罪人，忘掉吧如落泪留痕。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嗱，节目最后咧，讲埋呢个大熊猫馆啦，因为咧大家都好关心啦，因为海洋公园咧迎嚟大熊猫嘅龙凤胎啦，咁啊，中央政府咧就送俾香港一对大熊猫咧，就下个月底讲啦，咁啊嚟紧咧香港嘅熊猫馆咧有机会咧拆出一波啊！大熊猫经济咁样咁啊，当中啊，行政总裁亦都有讲啦，希望打造咧全新嘅 I P 啊吓，咁啊力谷呢个大熊猫经济咁，我都觉得系可以成为咧当中其中一个盛事经济嘅，始终熊猫系国宝啦。与此同时，就系有冇机会喺新嘅园区或者新嘅馆入边咧加入数码化或者沉浸式嘅大熊猫体验咧，或者啊，我哋又可以同大熊猫再亲近一啲咧，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呢个乐园啦，或者呢个公园咧，由原址扩建咧，或者再喺佢山上或者山下嘅地方咧，再谂大啲个新馆究竟系点咧？阿主理人咧都话依家系仲系另觅紧地方嘅，咁不过佢哋都强调啦，疫情之后咧，入场人数同埋收入咧都有所增加嘅，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往后咧可以做好啲成个大熊猫馆啊吓，令到咧香港人都觉得咧好骄傲嘅。OK， 咁啊，希望大家礼拜六日咧都揾到个好节目啦，咁啊同屋企人去放松下 ，relax 下啦。假期咧系需要享受一下嘅。OK， 节目最后咧带嚟呢一首作品啦，希望你有个愉快嘅星期六早上啦。下个礼拜阿欧继续同大家湾区生活一小时。 快活快乐快速到位，快捷的货币，早只通宵蚂蚁。当天我发誓，这一生特别坚毅，奋斗需早出晚归。你一 墙上有无数旧照片冲击回忆，梦见共你初次约会有故地，曾爱恋可惜失去细腻。当你一天登上客机，重遇那个他，我都会衷心送赠念记。虽则心中多么多么记挂，共你走千趟。朝把我挂念留世上，如间中更改几个对象，通过相机窥探每张，无奈发现世事始终空想。谁想面对自己摆脱困局无退避，才记起想假他我顾忌，虽有非谂将爱处起，仍叙述皆非语起照片中永留住你。是看着照片归洞，这记忆归重，合拍的沙龙，思忆中归重。